you, angel devil. Here comes the beats, coming for tempo.

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扩散条件不错，空气比较清新，阳光明媚，适宜假日出游。可惜好景不长，明后天本市转高压后部，扩散条件转差，雾霾天气发展，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昨晚双十一晚会在上海举行，李玟一身渐变浅紫色长裙现身，优雅动人。她献唱了迪士尼的经典曲目《Let It Go》，梦幻的画面点燃现场观众的激情。Angelababy 则身穿轻薄的连衣裙现身，恣意浪漫。Baby 与跑男团合体，不时俏皮挥手，活泼气氛。音乐人现场演出节目《大音乐家超级现场》近日推出，首期节目请来了著名的嘻哈歌手潘玮柏。节目当中除了精心设计的舞台、高水准的现场表演之外，一大亮点是网友可以在线上直接参与节目互动，受到广大粉丝的喜爱和好评。当晚潘玮柏共演唱了7首歌曲，其中6首来自于去年发布的专辑。演唱以第三类接触开场，现场的灯光与焰火交映，瞬间引爆了整个演播厅。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表演者能否返场演唱安可曲同样由线上粉丝决定。最终在粉丝的助力下，潘玮柏得到了人气黄金单曲认证，在热烈的气氛中返场献上一曲 Coming Home。 据报道，邓紫棋原定于上个月18号发布新歌《那一夜》 MV， 不过原版的 MV 制作并不理想，为了提高质量决定延期推出，赴台湾重拍。为了答谢等候多时的歌迷，邓紫棋此次在新版 MV 中尽心尽力，不但包办了词曲，更是入行10年来首次兼任 MV 监制、导演和演员。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FM 九七四， 北京 Music Radio。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My heart is filled with gladness. Oh, look, the orchestra's getting ready. Dance with me, George.

About Water 这是来自于 Ever Levine 带给我们的全新单曲，欢迎他的回归。有无数人都会说 Avril 他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写了如此这样的一封长信给他的粉丝们。这是在9月7号时候，他呢通过一封长信来讲述他的新歌创作过程跟他的一些生活经历，并且呢还告诉了他所有爱他的人们这几年来他跟病魔斗争的一些感想，并且还表示说会不顾一切努力的回到舞台里面去。所以这样的一首新歌来自于 Ever Levine 带给我们的 Head About Water， 能够让我们突破在头顶这样的一潭水，能够让我们重新获得一番呼吸。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啊，双十一特别版本。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要跟各位听友们来去好好的互动一下啊，要玩一些小福利了。那么您可以来马上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叫做主持人常小航，看一看里面的歌单，歌单里面就会有福利的内容。当然了，也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听友群了解到我们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东东。那怎么进群呢？很简单啊，马上关注一下我的公众号，名字呢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进群，获得我的微信二维码，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看一看今天的这个微信群里面的公告是什么东东，然后呢可以了解到关于福利的问题了，很简单哈。来继续关注好歌曲吧，一首来自于 DM Rage 带给我们的 Love and War， 一起来听一下。 Tell me why you feel so cold, oh, oh. It ain't supposed to feel so cold, oh, oh. Use me like a ring of smoke, breathe me in and let me go, oh, oh. Yeah, let me go. Looking for a hand to hold, oh, oh. Make up for the love you sold, oh, oh. Pushing down the love below, trying not to lose control.Lose control. I'm all alone now.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llo from my hotel room, 1,000 miles away, and I'm missing you. It's late at night, afraid that I might let you down. I'm staring at an empty page, trying to write the things I didn't say to you. And we move so fast, the words get lost, but I hope that you know that you deserve a symphony.Soaring strings and timpani, but all I have's this melody written from my heart. It's a simple song and the words don't rhyme, no poetry between the lines. Our symphony will come in time, but all I need to know tonight is that you're still mine.On another moon, can't look you in the eye and say I'll be home soon. You've been so good and strong for me, standing by my side. I'm out here chasing the dream, living up to all that I'm supposed to be. Missing out on the one who means the most to me. Cause you deserve a symphony, soaring strings and timpani.It's a simple song and the words don't rhyme, no poetry between the lines. Our symphony will come in time, but all I need to know tonight is that you feel me with you even while I'm gone. That you'll holding on, cause you and I belong. If I could send you all the love I have inside.It's in every note I sing, it's in every word I write. Cause you deserve a symphony, soaring strings and timpani. But all I have's this melody, it's written from my heart. It's a simple song and the words don't rhyme, no poetry between the lines. A symphony will come in time, but all I need to knowIs your still mine? You're still mine. 唱功能耐还有颜值都俱佳的 Josh Groban 带给我们这样一首歌曲 Symphony。 他呢是1981年出生在这样的一个美国的洛杉矶的一位歌手，他的声音呢很多人都会说我们的印象里边非常清晰的那首 You Raise Me Up。 没错，他呢就是一个原唱，而并不是我这个 Westlife 啊。那么这样的一位多多的白金唱片认证国际的一个所谓艺术家歌手创作音乐人，他呢在9月21号时候也是完全全新的发布这样一张新的专辑，叫做 Bridges。 他呢这样的一张新专辑很多的好评就开始涌来了，但是我们会说怎么感觉他的粉丝们都很会唱歌呢这也是让我们在意料之外的一件事情，就是 Josh Groban 他的粉丝们的唱功都非常棒，因为他们都很爱去模仿 Josh Groban 他的声音，清亮干净，没有任何的杂质，而且高音那么通透，低音还能够沉得下来，所以 Symphony 用来去形容 Josh Groban 自己的声音也是更加合适的。而下面的时间另外的一首歌曲我们要带来的就是更加会唱歌的一位女歌手，我们大家伙都非常喜爱而且很熟悉的 Lady Gaga。 清唱你听过没有呢？那今天我们要听听她这样的一首歌曲 Joanne。 Take my handStay, Joanne. Heaven's not ready for you. part of my aching heart needs you more than the angels do. Joanne， 这是来自于 Lady Gaga 带给我们的一首 Joanne。 而下的时间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Kesha 带给我们这样的一首全新单曲 Here Comes the Change， 同样也是能够让我们听到 Kesha 翻身的一种音乐状态，希望你能够来喜欢。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Oh, it's hard, I know it's hard to be the lightning in the dark. Hold on tight, you'll be alright. You know it's time. Here comes the change. We're coming of age. This is not a phase. crazy thought that if I had a child, I hope they live to see the day that everyone's equal. Oh, it's hard, I know it's hard to be the right inside the wrong. Hold on tight, we'll be alright. You know it's time. This is not a phase. Here comes to Razormax 节奏驾到，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刚刚一首歌来自于 Kesha 带给我们的 Here Comes the Change。假如有一天你丢失了爱情会怎么办？你打开双手，左手是过去，右边是未来，合在一起，中间就是你现在的自己。而在你这一开一合当中，你能够发现你的什么悲伤啊、过去啊、一些惆怅的情绪都没了，因为只有你把双手合十之后，你才可以跟自己去祈祷今天能够买到合适的东西，是不是双十一快乐？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好音乐咯。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我们要隆重推荐一下，来自于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他的声音呢很有这种识别度，那就是 Glenn Crew。 他的作品呢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说都是可以被称为大歌的，但是今天我们要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来自于 Glenn Crew 他全新的作品 Princess。 那么我们听听看，来自于Glenn Crew 他唱到的这样的一种王子啊、什么公主啊这样的一种小情调里边，会有怎样的一种情怀？会不会有可能是小情歌呢？对不对？到底唱的是公主还是王妃还是女魔头啊？是不是啊？一起来听一下 Princess， 来自于 Glenn Crew。 Remember the girl in the dress, twirling and dancing in sweet pirouettes, dreaming of castles and even a prince who comes to the rescue, stealing a kiss. When your dream left, did you?That you are beautiful, you are so beautiful. The mirror doesn't tell you who you are, and you don't need to wish upon a star, 'cause you already areA princess.

what I'm supposed to do. Oh, baby, I'm in love, it's true. Baby, I'm in love, it's true. Where's the breaking on the shore as we were sneaking through that door? Had to leave by 4:30. Still I yearned to touch you more and more. It was whoa, can't predict the coming storm. Promise that you'll keep me warm. I don't wanna play this wrong. He said, yo, nobody's planning. Ooh, I'm in love, it's true. Yeah, damn, I'm fixed with you. And we all make mistakes sometimes, but we muddle through. I don't know what I'm supposed to do. Baby, I'm in love, it's true. And ooh, shots are empty, playing confessions, and nobody's planning. Ooh. 这是来自于 Mariah Carey 他们在这个美丽花蝴蝶啊这个第二支回归单曲 With You， 我们听到之后觉得还真的是跟以前没有什么变化，这个声线啊嗓音啊应该是宝刀不老的。虽然经历过了某一年的这个车祸现场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演唱，但是呢 Mariah Carey 的声音里边还是充满了这种热情的和温度的。那么这样一支第二回归单曲 With You 呢，也是摆脱了之前的 Without You 的一种全新的变身，发行于今年的10月4号啊，刚刚来到我们的耳边的一首全新单曲，希望您能够来喜欢。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好歌曲，来自于 Noah Jones 的一首歌叫做 A Song With No Name， 以及来自于 Choice FM 绰爷带给我们的 Strawberry and Cigarettes。今天呢我们节目里边还会一会儿跟您去回顾一下 Mo 这样的一位电音女子，她的一些music evolution， 她的音乐进化过程，从2013年到2018年这五年期间她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一起来听一下 Noah Jones 以及 Choice FM 他们的声音吧。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您正在收听。

Be mine. I just wanna spend the night with you.